鸡童比医生预计的还要多活半个月。对于死亡本身，鸡童并不畏惧，这么多年他一直苦苦支撑，又随时做着心理准备，最终能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在爱人的怀里安静离去，让他的心里好受不少。周回看上去没有过分伤心，从始至终没有流一滴眼泪。他抱季童在怀里，仍旧温柔地哄着他，给他讲笑话，给他哼小曲，给他说过去的事儿。弥留之际，周回怕季童听不到声音，凑到他耳边轻语： 你别走远，等一会儿。 周回伏在他身上许久，直到彻底感受不到一丝动静，才起身将他扶躺好，盖上被子。周和山等在外头，他是昨天上午到的，听到消息匆匆从军校赶回来，幸好得见母亲最后一面。他见周回出来，立马站起来： 妈呢？ 睡了。 周和山要进屋，周回把他拉回来： 坐下，跟我说会儿话。 周和山眼睛发红，既因不眠也因伤心，他正襟危坐，俨然一副训练有素的军人样。周回戴的红围巾是三年前季童亲手给他织的，操得起了许多毛球，可他唯钟爱于他。眼看着春暖花开，鸟声都密集许多，可森林里终归还是安静的。在这略感压抑的静谧中，周回忽然揉了揉周和山又黑又硬的寸头： 他没谈恋爱？ 没有。 没遇到喜欢的？ 有一个好像对我没意思。 还有看不上我儿子的姑娘？ 很多人追他。 你要有你爸一半不要脸，天仙都追上。 妈不让你抽。 哎呀，最后一根儿。你妈怕冷，脾气又不好，浑身毛病，我得时刻看着。这两年也没太管你。长大了啊，像个爷们儿。 本来就是爷们儿。 军校生活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我一直想去，可惜没机会。你得好好学啊，将来保家卫国呀。 会的。 行个军礼我看看。 这种时候，周和山哪还有心情与他探讨这些，皱着眉头说： 不行。 周回踢了他一脚： 快点。 周和山不情不愿地站起来，整理好衣领立正，郑重行了个军礼。周回仰视着意气风发的儿子，满意的点头： 嗯，坐吧。 周和山默默坐回来。 不管乱世还是和平年代，能为军人何等荣幸啊。你也快20了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。 周回轻揽着儿子的肩膀，顿了一下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 好好照顾外婆、爷爷奶奶，报效祖国。 嗯。 要多做好事，多放生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做个善良、正直的人。 我知道。 外婆有你，爷爷有你奶奶，你有你的国与使命，未来还会有妻子孩子，可你妈不能没有我。你也清楚，她一天不见着我都睡不着觉。那边路黑，她一个人怎么走啊？ 爸，你什么意思？ 你爸既不孝也不负责任，但这些跟你母亲比都已经不重要了。 不求你能理解，只希望别恨我，自私地把所有担子都交给你。 爸， 我的儿子我了解，也放心，跟他们说，我带你妈去世界旅行去了，不要打扰我们。天气开始暖了，叫人来把这湖填上，种上芍药，多种点。你妈喜欢那花儿。 好。 会煮面吧？你妈好像教过你。 会。 去煮碗面给我。 好。 周和山隐约能感受到父亲的意思，一直心不在焉地盯着锅里的沸水，盐放多了，他舀出些水来，又倒上点清水，盛好了给周回端过去。外头没人，客厅没人，到处都没人。最终，周和山在卧室床头插着干花的花瓶旁，看到一张纸，上头写着一行字，字迹潦草，极显仓促。 你妈爱吃荔枝，逢年过节捎点过来。 爸，妈！ 周和山想起父亲的话，往湖边去，争愣片刻，忽然跪了下去。湖面上飘着一条红围巾，他平静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周回从未想过季童死后居然是戒尺的模样，他是笑着来迎接自己的。他们没有在山里逗留太久，周回带他去了趟十一店，换了副面孔，老同事们不认得他。周回与守门的阴差周旋许久，方才相认放行。江公一见周回，先是一愣，后又掐指一算。 你怎么来了？应该还有两年才是啊。 想你了，提前来看你。 江公，久闻大名。江公看那身后的女鬼，立马懂了。 少拿我当幌子。 我来是感谢你，给我重新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客套，感谢的话就回来继续做事。 我来也是为了这件事，我是来辞官的。 替你瞒了38年，一来就六亲不认呐。 就算回来我也用不了白鞭了。你看。 周回张开手臂，江公轻嗅了一口气，无比纯净的灵魂，他居然被净化的半分力气都没了。 我也没办法。 罢了，你走吧，要你也无用了，有空回来看看我。 一定。 周回与谢池同给他鞠了个躬。等他们离开，江公放出白烟，瞧上一会儿，摇着头笑起来。 看来得重新给你找个主人了。